Gentle is the rain.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伟哥。 哎，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又一位海外来客啊，其实也是出口转内销。 没错。 哎，我觉得你跟古都有缘，西安人， 对， 是吧？李源，咱们欧洲伦敦英国凤凰卫视记者站首席大记者啊，这次终于回到了这个总部啊。 对， 听说是因为做的报道有犯了错误，回来接受检讨批评是吗？ 对，没错，接受领导指正，也有一个汇报工作的机会哈。因为我们经常是身在很远的海外哈，跟领导没有接触，所以这次有机会回来。 对，你看咱们凤凰卫视嘛，出去采访的都是女的，在家里坐着的都是男的， 女的， 所以是欢迎你回家啊。 多谢。 但是回家这得给满足咱们观众的要求哈。我为什么说你看他家是西安的， 对， 又是北京啊，又是伦敦，伦敦也是古都啊，是吧？算是古都。你喜欢伦敦吗？ 我可以说我是非常喜欢伦敦的。我觉得啊，伦敦这个最好的这个好处几个好处呢，就在于伦敦首先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对吧？历史相当的久远， 对， 虽然跟我们西安是没法子比了哈，不过在欧洲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相当长的一个城市。那么再加上伦敦的这个风景相当优美，它保护的这文物古迹都非常的漂亮，还有这人的素质啊，我觉得是可以说英国绅士是从古到今都非常有名的。 哎，是吗？你 对呀， 伦敦怎么享受英国绅士对你的服务的？ 我觉得在伦敦，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然后我现在回来北京哈，我回来北京以后呢，我就跟伦敦有一个比较，人就会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到，哎，我在伦敦的生活是怎样的？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说哈，我在伦敦感受最深的就是跟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待遇不同的呢，就是说女士优先是绝对在伦敦各个地方这个体现了。你一个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呢，在伦敦会感觉到被周围的男性无微不至的关怀到哈，这种感觉是相当好的。哪怕你不是女士，你就是男士，我觉得人跟人之间也是相当有礼貌的。举个小例子哈，就比如说在伦敦，你进商店啊，出门那时候肯定是有男士帮你开门优先，这是女士了。 认识不认识的男的， 认识不认识都会帮你开门，都会让你先出去，这样。 那男的整天站在门口吗？ 有不同的男士啊，伦敦的这个绅士不停的，这位出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位、 只要他在这门对面看到你是女的， 只要有人看见你，他比如说他跟你一起往出走的时候，他肯定会替你开门啊，你先出去以后，他再跟你一起出去。 哦。 那如果不是男的或者如果是女士的话呢，他也会把门打开了以后呢，他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尤其是这种我们说的弹簧门哈，就是可以两面开的这种门，他一定会把门打开以后自己出去，然后看看身后还有没有人，然后再松手，对吧？可是我回到北京哈，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回到北京以后，现在北京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很多商店呢都挂这种棉的门帘哈，我们北方挂棉门帘，或者是用塑料片做那种透明的门帘。 对对对对对。 大家出出进进的这样子就会这个商店保暖嘛。那么在北京就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在于也不能说是不好的，就是人的习以为常了，大家没有这种 considerate， 就是不是很想到别人的这个安危啊，还有这个健康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哈？ 对。 然后他就说，我进门的他进门的时候呢，他不会想着我后面有人，他就夸一松手，这门无论是弹簧门呢，还是塑料片，还是棉门帘，肯定会啪一下就打到后面人的这个脸上。好几次我都是这个棉门帘打到我的这个脸上，我感觉到。 所以在伦敦住惯了的人，跑到北京就会时时碰头， 对， 敢翻身以碰头， 对 啊。这个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觉得人跟人之间呢，就是有个相互关怀，就是在北京会感觉。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这个跟女士一块上的士上车哈，我先钻进去。就是说 那你太没风度了。你 不是，我本来是有风度的，但是我现在咱们进入新时代了嘛，头脑是科学的嘛，我就是说真正的绅士风度是让女士小姐得到最大的方便和利益。我发现有的时候这个英国绅士风度啊，其实你说我替你开门，那像狗一样爬到里边去的那个是最麻烦的，往往很多姑娘小姐她穿着裙子啊，你发现没有，她上车你让她爬到最里边，像个儿再矮点，我看的就是四个脚趴。 不是， 所以我就决定新风尚，就是真正要方便朋友， 我自己钻进去， 钻到最里边。 对对对，这在 这就是中国绅士。 没有，这只是在中国必须这样，因为在英国车是 的士的门是两边都可以打开的。 哦，对了， 哥，你说为什么？我说、那个、 对对对，还是老土，还是老土。啊、咱们那个的士门这边是开不开的？ 反正我也发现了，我来到这个北京以后，经常发现走错门。 啊、 因为英国是那跟我们舵向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我经常上车猛拉人家那边那个门，人的士司机就一劲摁喇叭，你这边来，这边来。 哎呀，所以前一阵咱们还在讲这 Chinese door 嘛，就是中国门嘛，就是拉开一道门能够掉街上去嘛。 不，你说这个这是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伦敦的英国的这种的礼貌啊，它这个的士车啊，它跟全世界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伦敦的的士车跟全世界不一样，它特别的高。所以你就是女的先上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她不用向咱们爬了， 对对对， 她基本上稍微弯猫一下腰就进去。 所以我对中国绅士还是老带中国女士坐夏利那种小小车。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你说到坐车呢，我就发现这个英国人英国培训出来的人和美国培训出来的人呢有很大的差别。 嗯， 所以这个英国人啊，看美国人就是野蛮人，他们没有文明，没有历史，没有教养，很粗鲁。他这么看美国人，哎，所以呢，那个我最近就是拉了一个教授，我们去喝酒去， 嗯， 喝完酒，把教授，这是受美国培训的教授回来了，然后我把他送到他家门口，那么我掉头呢，我就走，人家老先生一下车，哒开门就进去，根本就不看，这是我想美国回来的教授啊，这是斯文人士啊，大学的老师教授，人家就不理我。后来我想，哎呀，这可能是受美国教育。如果你要是受英国教育的回来呢，绅士是什么概念呢？最简单的道理， 应该站在门口， 你一定要站在门口，等这个汽车走的没影了，哎，你再转身。他是一下车转身走，那只有一种情况，谁呢？窦文涛可以，为什么呢？你是明星，要不你不走呢，我这车挤住走不了了，马上围观者上来了。你不是明星教授嘛，应该表现一下这个斯文。 我不是明星，我是中国绅士。 中国绅士。我觉得我特别同意美国人说法哈，这个英国人跟美国人确实有区别，因为我也去过美国，我去了纽约，我觉得这个在纽约街头跟伦敦街头完全两种感觉。 怎么两种？ 在纽约街头呢，就是说你得实时的这个怎么说呢，耳听八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得小心谨慎，你必须得实时的考虑到你要保护你自己的利益。因为美国人好像是走路他也不看你哈，他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很有的时候他会很粗鲁的碰你一下。在英国别人碰你一下，有的时候你都会一句非常这个很自然的会说出 I'm sorry, 就是你都会，别人踩你一脚你都会说 sorry，就踩着的人当然也会跟你说 sorry， 就非常 sorry。 在美国不是这样的，在美国我发现他们是很有的时候会 他们，所以他们你看这个美国就打那种橄榄球嘛，就撞嘛， 对， 哎，但是你讲一口就是伦敦音的英语是不是在美国好像就还是挺受尊重的，就是说在美国要能讲一口这个伦敦那种英语就是贵族出身。 对，在纽约哈，在美国哈，如果你能够讲一口非常纯正的英式英语的话哈，的确让人马上觉得特尊敬你，哎呀，这个人有文化， 是吧？ 这个人一定是相当是了不起的，所以才能讲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 哎，不过刚才你说，就说在英国人眼里感觉美国人很粗野很野蛮，我倒有兴趣知道你觉得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是什么路数呢？ 我觉得在英国人眼里头，现在大多数英国人对中国呢不是特别了解，不像我们好像中国人对英国或者对美国是相当了解的了，至少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要多得多。大多数这个英国人，因为在英国现在这个国家呢，很多人他都没有护照，在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也没有身份证，他没有护照，你想他怎么会出国去了解这个远东啊？他自己邻近的地方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 就是很奇怪，在英国 他不需要出国吗？ 他需要出国。 哦，但是只有那个什么英联邦的那个，他不用护照还是怎么着？ 他应该是用护照的，但是他们应该是有这个 driving license， 他可以驾车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了。 他是这样，他这个英国呢，就是欧洲共同体国家呢，可以拿身份证旅行。 对对对。 就是你让英国人到法国可以不拿护照的。 对。 因为他就没有检查这个概念 啊， 就像我们说那个申根条约中间那 就 申根条约国家就没有那个边境了，严重从某种 道理上走。 最近说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倒是知道一个我喜欢的那个乐队，本来是保罗麦卡尼嘛， 对对， 说是好像对咱们中国口出不逊了。 没错， 那是在怎么回事啊？ 最近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一个月之前， 是是是， 我在报纸上看到，电视上我也看到了哈，好像是英国的这个 BBC 还是天空卫视的有个记者在中国发回了一个报道，是他这个扮成了一个工厂的工人，就是拿了一个小的这个偷拍机啊，到这个中国广州的一个皮毛加工厂去这个做密探，他去拍回来情形呢变成一条片子，回来呢就给这个麦卡锡看到了，麦卡锡看到了以后呢，他就非常震惊。 不是麦卡锡，美国的麦卡锡主义，那够邪恶的。咱翻译应该是保罗麦卡尼，英文怎么读？ Paul McCarthy 嗯， 那就是麦卡尼哈。麦卡尼就他拿回来这个片段呢，就给麦卡尼看到了，他看到以后相当的震惊，因为这个片子里头呢，就是我也没有看到片子本身，但是我看到报纸上的形容哈，说这个报纸上拍到中国的工人从卡车上哈一车一车的往下卸活猫活狗，那这些猫和狗呢都是装在麻袋里头的，他从一个很高很高的卡车上去把这些麻袋往下扔卸货嘛，野蛮装卸，但这些猫和狗都是活着的时候，就这样就首先扔到地上院子里头，之后呢就有搬运工人一边说一边笑，把这些活猫活狗这个麻袋拿进这个厂里去。那么厂里是什么呢？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这些猫和狗还没有完全断气之前，把它们就活生生的倒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这个大染缸一样这么大一个东西里面去滚水给他们煮，就等于是活的把他们给煮死了。之后呢，再把他们这些猫和狗啊的尸体捞出来，捞出来以后放在一个好像大洗衣机里的，像大洗衣机滚筒洗衣机这种东西烘干，然后蜕皮，它是有机器有一套程序的，烘干和蜕皮就等于是这个猫和狗扔进去以后出来以后就变成一张张皮，那么肉和骨头就从另外一个通道就走掉了，一个皮就出来了，然后就压干了变成一张一张的狗皮啊或者是猫皮。那么给麦卡尼看到了，他是动物保护主义嘛，所以说我自从我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我再也不要到中国去演唱。他以点干面，他就把这个视为说这是相当野蛮，他是多野蛮，他的原话说多野蛮啊，这些人多残酷啊，他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啊。而他的这个妻子也是这么说，他妻子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我非常同意我丈夫的观点，他说我们两个决定以后再也不到中国去了，中国就是千金万金请我们去到中国演唱我们也不去。他还呼吁哈，他不仅他自己不去，他还呼吁所有的这些明星都不要到中国去演唱，而他呼吁所有的英国人都要抵制中国货。你看这个事情搞得， 那作为中国人，中国古都的人，你怎么看这事儿呢？ 我觉得呢，在中国这种事情啊肯定会有，那在有些地方这个比较这个工人可能是会野蛮操作，这是这种现象，我觉得有可能是会有，不过呢我觉得是以点概全了，因为不是我们所有的皮毛加工厂都这么残酷，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有现代化的设备嘛，对吗？ 而且你要说野蛮哈，那这个英国这个贵族什么查尔斯王子他整天去打猎，那不也是活生生的帮帮帮把那可爱的动物打死，为什么这在英国好像很贵族很风雅呢？ 对啊，这是贵族的，在英国哈，猎狐是一个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一项体育运动，从王室几百年前就开始有这个风俗，它已经成为一个贵族才能去这个参加的活动，平民老百姓是参加不起的，一套行头都要花几万英镑来购置啊，还有养一匹马也是很贵的，平民老百姓说实话真正打不起猎的，只有乡野村夫比如说真正是以猎户为生的人才能去打猎。不过他们觉得这项不是残忍的，因为英国乡间狐狸太多了，不要说是英国乡间狐狸多， 猫狗我们这儿也多得很， 英国城市里的狐狸都非常多，我不骗你哈，在伦敦我亲眼见过，伦敦市中心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开车经过伦敦市中心一个很繁华的商业街，白天很繁华，晚上没有人了，我居然活生生看到一条大狐狸拖了尾巴大摇大摆从路中间过马路就过去了， 所以说在伦敦满街跑狐狸啊， 真的是这样，英国的狐狸相当多的、相当多，所以他们这农夫 狐狸精肯定多 农夫都把狐狸视作是害是有害的生物嘛，因为他们破坏庄稼所以为什么说要把他们要剿灭，不过现在不可以打猎了可能。 你看这保护皮毛啊，你这我这不是皮吗？ 这不是皮、 这是真的皮啊。 你这个不是这个猫皮狗皮吧？ 这反正是动物的皮啊。 对对对。 我告诉你啊，原产地是哪儿啊？ 哪儿？ 英国呀、 啊。哦，是吗？ 我在巴黎买的，在英国商店里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下一个跟英国就咱们想起来有关的事儿，就是中国的那个偷渡的，在那个英国海边十倍的那个，咱们这大记者他亲自到他们那地方去看过，是吗？ 对，没错。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其实也都有一两年的这么之久了哈，现在案子才刚刚不久前啊，才刚刚开始又开始审理。 嗯， 因为英国这司法程序是相当这个繁荣的啊，就好像跟澳大利亚或者跟美国也都是一样的，司法程序这个案子一旦打起来的话，就是成年累月这样打了，所以最近才刚刚开庭。那么开庭据说呢，最乐观的估计哈，也这个也要持续个六七八个月才能有一个真正的结果出来。而且 那些偷渡到英国的那个中国人，他们住在哪儿啊？怎么生活？你都看到了吗？ 是啊，我们为了这个事呢，我们前几个月呢还专门又去看一次，看看他还有没有这个工作和生活又恢复到以前这种状态哈。我们就跑到这个利物浦去了，因为当时那些在海边十倍人，他们也是住在利物浦的。那么我们去到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个当地的一个侨领的带领下呢，我们千辛万苦才找到了这个华人的一个蜗居点。我们说蜗居呢听起来是不好听，但实际上确实是，你去看啊，就确实是这个样子。他们一栋房子其实跟其他的英国民居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房子呢窗子全部都玻璃打烂了。后来我就问这个华侨领这个杨先生，我说这个玻璃为什么都烂了？他说那是因为华人之间帮派还相互不停的斗争。那今天这个帮派过来把这家玻璃砸掉了，那另外一天呢就会有这一帮的帮派到另外一家去寻仇。那么他们玻璃都会砸烂的话呢，我看他们那个玻璃外面就糊了一层我们中国过去家里用那种塑料纸，用塑料纸糊起来的，窗子基本上就不透光了，里面还拿棉被堵得死死的。那我们就去敲门，敲门进去以后呢，他们对我们首先呢是相当敌意的，给我们开门的一个很多是一个福建口音的一个是黑工吧，对我们是相当敌意的。刚一开始因为他以为是我们可能是警察派来的，要么就是翻译官啊，或者移民局派来调查他们情况的。刚开始很警惕，后来我们说我们凤凰记者啊，凤凰卫视倒是都知道，可以说我们凤凰卫视在海外的这个名声还是蛮大的， 尤其在海外黑工当中凤凰卫视知名度很高。 对啊，他没得看，有的时候就是得看凤凰嘛，是华语台这个中文台嘛。 嗯， 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呢，我看到他的房间呢，其实这个房子倒是还蛮大的，有两层这么高。 嗯， 就一般是两层或者三层，可是他们房间呢就挤的是太满太满了。他们一个小房间我去看了一下，大概有10平米大的一个小房间，然后里面呢没有床，然后也没有窗子，所有人呢就打地铺，就是通铺一样的形式，好像牢房里的这个囚犯睡觉一样，打地铺，都是棉被铺到底下睡。我看那个房间大概有睡了至少有这么十几个人。 嗯， 然后他们由于房间特别小，东西没有地方放呢，他们东西都放到外边，包括他们鞋哈。虽然这么艰苦条件下，当时外面下的很大的雨，这个房间地面全都是湿的，他们还是保持了这个在家不穿鞋的这个传统。 啊， 他们这个10平米这小房间外面有像小山一样这么高一堆的鞋，各种各样的鞋都有，都非常非常的破，都非常非常的湿。我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真的非常非常难过。他们很多鞋就是有中国内生产的这个平底鞋啊，有这个胶鞋啊，还有这个旅游鞋啊，都非常已经很破很烂的了。看的是穿了很多年。 他这么苦，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他们熬下去呢？他有什么奔头呢？他这样？ 我觉得他们很多人都是有，大多数人都说自己是受了骗。因为他当时很多人，中国人爱面子嘛，经常是出来受苦受累，也要把钱寄回家去盖大房子啊，给弟弟娶媳妇啊，或者是给孝敬父母亲。所以这在中国农村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有苦都是往自己心里头放的，那拿回家肯定是我在国外多好多好，都是要衣锦还乡。所以很多人看到以后就觉得好像在国外的苦是别人编出来的，说这个把他们吓怕了那种，就想故意吓唬他们这种，他们就不相信。 啊， 就交给工头交了很多钱。再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其实在国外挣钱，就是说因为英镑跟人民币现在1:14嘛，就是再不济他一英镑也等于14块人民币啊。当时那个莫克姆湾，他们挖一袋子这么大一麻袋，那个捡一麻袋这个贝壳呢的报酬是2英镑，两英镑就是 28块钱， 28块钱，对，甚至30块钱人民币。 啊， 那对他们在乡下干活，可能一年都没有700块钱收入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一个相当一个可观的一个数字。比如说我一天能挖一袋或者是两袋甚至三袋，干活干得多的话，那是就是有100块钱人民币的收入。 哎呀，但有时候就会送了命啊。 对， 啊，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据这李源的观察呀，跟偷渡客生活相比，在英国还有一部分中国人，一部分这个小留学生的日子，你给我们描述描述。 现在在英国哈，现在大家这个中国先富起来这部分人都把这孩子送到英国去接受教育哈。 嗯， 我在英国看到确实是跟咱们的偷渡客形成强烈的反差。 怎么呢？ 举个例子哈，有一天我到餐馆去吃饭，在英国在伦敦餐馆去吃饭其实并不便宜的，有中餐馆也不便宜。我去了以后呢，当时旁边已经有一桌人了，大概是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一看起来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哈，吃饭四个人点了满满一桌的吃。一桌子吃东西，什么菜都有，非常丰富，我也没有仔细看啊。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一般是两个人了，我们就会点啊，最多是三个菜了，两个荤的，一个素的，这样子。我们都是觉得这样子吃完不，如果吃 完 对不浪费啊。 嗯。 然后我们还没吃到一半的时候呢，这帮子这个学生就起身走了。起身走的时候买单的时候还在抢单啊，我来买，不你我，这一看就是大家都相当有钱，拿刷的都是金卡、银卡、白金卡。拿的都这种卡，然后等他们走的时候，我相当的震惊，因为我回过头来一看啊，他们这一桌的菜基本上也就动了有三分之一不到的样子，剩下的东西有螃蟹、龙虾，还有这个鱼，还有多半条都没有吃，扔了一桌子，他们就已经走了。 我要是你朋友，就拉着你，咱坐这桌来接着吃吧。 我当时有种冲动说：“小姐，赶紧给我打包。 ”哎，这么就腐败呢？ 真的是可以说是等于是他不珍惜这个金钱。 我是有所耳闻了，就当然不是全部，一部分哈，开名车。说什么那个买那个鞋都当地人都买不起的，是不是？ 对对对，下雨天的时候要到那个商店去买雨伞，还要跑到 Gucci 店去买一把 Gucci 的雨伞。 Gucci， 哎呦我的天哪， 很贵的，对。 所以现在你那是说的有钱人的孩子，现在还好多是公务员的小孩，也不是有钱人，就是工薪阶层的人也把孩子送出去。我有个朋友就是，他送出去呢，一年半给他花了40万人民币。可这个小孩回来以后呢，找了一份工作，一个月才2000块钱。